黄小琥拥有着不可复制的绝对的好声音，但是遗憾的是，在2005年之前，内地的很多听众并不知道她，反倒是因为《超级女声》的选秀、李宇春的出现，以及那首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》，才让黄小琥被更多的听众所认识。自此之后，黄小琥的声音在内地出现的越来越多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，黄小琥在这之前已经在 pop 当中唱了太多年，真正爱她的人不惜穿山越岭，跨越时间和空间，赶到台北某一个小酒馆，安安静静地听他唱一首歌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这一首姜育恒《爱我你怕了吗》。 止住眼泪，推到悬崖，晒干爱情的伤疤，是自己先放下。爱你我竟什么都变假，可我死心再痛一下，碰碰久违的挣扎，幸福的代价也许只能刹那，你还敢不敢要他？伤已密密麻麻，只剩生命可践踏。爱若能无牵无挂，天有什么办法？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没有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，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我总是觉得陶喆呢是一个非常有古典气质的人，尽管呢他的音乐是流行的是 R&B， 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里面，陶喆就再次玩起了他非常擅长的老歌新唱，把京剧的选段苏三起解的流水快板改编成了一段 R&B 的唱腔。 苏三在那命运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，转夜间划断了线，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，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，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， 刚才这首歌叫做苏三说。值得留意的是，陶喆在这首歌的后半段也开腔来唱了一段京剧，而刚才这首歌呢，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小调再加上 R&B 情歌的一个结合的非常好的模板。在穿越大行其道的年代，这首歌倒显得提前了一些，或者更加有前瞻性吧。

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。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，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。 明天的天空因为有梦有朋友， 心灵的翅膀才能飞得久。 将来临心灵暗淡时光，那一盏灯会最早为你点亮、哦、 当黎明时分回首长夜漫漫， 那一颗心坚持陪你 正常路上， 因为你我会变得更坚强。 梦想在左手，朋友是右手，未来才会变得有看头。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，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。 有梦有朋友，有汗有笑有泪滴， 有泪滴 都会是一生温暖的回忆。 有笑有泪滴， 将是我们温暖的回忆。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歌神张学友。刚才我们在上一小节听到的郑中基，当年就是跟着张学友一起出道的，你还记得那首左右为难吗？郑中基出道的歌曲让人惊叹于两个人的声线之相似，以及发声运气的方法有很多相像的地方。后来我们知道郑中基算是张学友的师弟，并且在郑中基出道之前都在张学友的工作室当中进行学习。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 爱过的心，没有任何请求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会 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成就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伤心的理由， 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相信你一定听过吧。张学友在华语歌坛被人称作是歌神，他的影响力和歌迷都覆盖了全球的华人地区，据说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都有他的歌迷协会。而九十年代曾经在华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非常流行，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，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。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和赵传。 深深爱，痴痴恋，无悔无怨，谁也没法劝。你是我爱似涌泉，其实爱已不完全，只是我没发现。人还在我身边，而幸福却已经离我那么远。 刹那间又好似回到昨天，我试着让诺言实现，可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。面对或是欺骗，两边都是深渊，无论我怎 对坠落的边缘，或是伤悲的容颜。 哦，仿佛是昨天， 仿佛是昨天， 谁回不去那天， 回不去那一个缠绵。 虽然爱曾如灿烂的火焰， 仿佛是昨天。 迟迟的无悔无怨，谁也没法劝。你是我爱似涌泉，其实爱已不完全，只是我没发现，人还在我身边，而幸福却已经离我那么远。 刹那间又好似回到昨天，我试着让诺言实现，可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。面对或是欺骗，两边都是深渊，无论我怎么选，都面对坠落的边缘，或是伤悲的容颜。只是记忆空了一块。 是一场爱。你不要说话太坦白，没有谁真的离不开。现在我就要把自己找回来，何必就不是吵了过后切蛋糕，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，只是记忆空了一块，你怎么还不来涂改？我以为你能把这 气质，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心疼。